嘅呢個所謂嘅統一嘅威脅嘅時候咧，或者一個武力嘅解決嘅時候咧，佢先至用呢一個方法咧，去作為一個抗爭嘅方法。 喂，其實香港而家都係面臨緊同中國嘅統一㗎，係嘛？即係取消咗一個一國兩制，即係你見到 OP 講得好好嘅，點解唔係兩國咧？嚇，點解唔係兩國一制咧？點解要係一國兩制？點解我一國兩制，我仲要見到佢一路逐步咁樣消退緊咧？嗱，而家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具備呢個條件下，我喺個 cost effective 嘅角度，咁我就問啦，咁乜嘢係最 cost effective？ 嗯， 所以正如 咁世界經驗話俾你聽，就係你用即係非暴力嘅抗爭嘅方法，呢個係唯一令到當權者係最尷尬嘅方法。嗯，而大家呢個係共識嚟嘅，因為點解咧？你根據嗰陣時候有個學術研究嘛，話佢成功率係53%啊嘛，如果我 近26啊嘛。 第二就係咧，通常你用武力去解決 咧， 係咪 喺嗰本即係叫做係《獨裁者的進化》本書？ 唔係，另外一個學者嘅研究嚟嘅。而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咧，通常你用武力能夠奪取政權嘅政權咧。是冇民主嘅， 最後尾都係變翻呢個， 最後尾都係由一個獨裁走去另外一個獨裁。 呢個軍閥獨裁嘛， 正如當年共產黨一樣啫嘛。當年共產黨喺四幾年嘅時候都係非常之受人民歡迎。 唔係，我相信即係 選舉嘅時候佢都會贏㗎， 因為佢一路鼓吹民主嘛。 係啦， 講民主講得最好聽嘅就係毛澤東。其實大家可以睇下《歷史的先聲》呢本書咧，裡面你會係以為講嗰個咧係戴耀廷啊，或者你會以為佢係陳文敏啊，但係原來事實上嗰個就係毛澤東嚟嘅。但係咧 ，Having said that 咧，容許我 quote 少少咧，今日陶傑有一篇嘢啊。Anthony， 你读啊，你有冇喺度啊？左交即内奸咁样。 佢话左交即内奸，咁其实佢大概意思咧就喺度讲，即系最近嗰次即系喺呢个 ISIS 啦、，ISIS 咧就即系呢个叫做系有两个人质即系先后被杀啦，系咪？即系日本同埋即系呢个约旦咁样样，咁。如果你話講左交嚟講咧，咁佢就話即係其實係冇可能咧對呢啲咁樣嘅 ISIS 就有大愛嘅。咁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嘅基礎唔係話即係基督教嘅即係宗教背景嘅基礎啊嘛。即係如果你係講大愛嘅話咧，你即係你個對你嗰、那個呢、那個受眾咧，你嗰個 target 咧，你係要俾你即係感染到先得嘅。咁但係咧，即係呢樣嘢咧，你只能夠喺即係美國啊或者即係西方國家本土咧，你 邪教國家啦， 即係你先至可以即係有人拜啦。咁但係喺呢啲嘅， 但係我覺得佢嗰篇文嘅重點我睇完咧。其实话咧，即系所谓左交我哋嗰啲讲法就系话咧，其实美国人你唔应该问 how，你应该系问 why。 其实容许我咧， 点解嗰班人会用到呢一个方法拼死，系同你美国佬斗争咧？咁样我觉得呢个系需要检讨嘅。嗱，呢个我系唔会认同佢嘅讲法，同佢嘅讲法嚟。 嗱， 即系 我都 唔相信咧，就算你美国人。你派100万军队过去，连埋欧盟嗰班友，而家你杀入去即系个 ISIS 度，全部同佢即系夷为平地都好，杀晒嗰啲人都好，嗰、那个问题解决唔到嘛？陶杰答唔到个问题就咁样，系解决唔到啊！中东嘅问题系。 嗱，容許我讀一段出嚟，因為咧，如果唔係啲聽眾，如果未睇呢篇嘢嘅話咧，可能會好困惑，到底我哋三個喺度講緊啲乜嘢咧？咁樣，佢就話咧，你要關鍵就係話，即係佢話左膠之神啊 ，OK， 就係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啊嘛。佢話黑暗唔可以驅走黑暗，只有光明；仇恨唔可以驅走仇恨，只有愛可以。佢話左膠嘅一個謬誤咧，就係忽略咗馬丁路德金嘅語境，即係個 context 啊。佢話佢呢番説話嘅对象咧系一个白人为主流嘅美国共和党啊、三 K 党啊、美国传统棉花庄主，呢一扎人系对黑人有偏见嘅。佢话，但系咧呢个语境嘅大前提就系佢哋都系基督教文化天空之下嘅人。咁咧佢就话咧嗱，你要记住呢个文化根源系耶稣嘅大爱嘅圣经。佢话 whom you address 咧，呢一个先系个关键。 唔系我头先讲咗，即系 佢就话喺呢个基督教嘅文化世界之外 咧。我觉得佢个问题咧，佢只系讲到个表象啊。陶杰读即系英国文学嗰啲人就系咁噶啦，佢睇到个表象，但系睇唔到个根源，因为佢唔系读死咗科学嘅大佬。如果你问我咧，就系话好啦，我当你用你陶杰嘅方法。OK， 我派100万军队，我狂轰猛炸，死晒啦 ！ISIS， 你觉得中东问题可以解决咩？ 佢解决咗 ISIS 个问题咯，佢 解决 ISIS 问题，解决唔到中东嘅问题，解决唔到你回教徒对你西方国家嘅憎恨。 Exactly， 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佢用 即系凶狠十倍嘅报仇咧，先至可以制止恐怖。 人哋条命都唔要啊，你凶狠十倍有乜用啊，大佬？ 啊， 我哋系慈禧。 啊！ 人哋系钢牙嚟嘅，大佬、 啊、 最大镬就系呢个问题。美国佬面对嘅问题就系咁啊嘛，因为你成个中东嘅问题，你无论佢个 partition， 即系你嗰、那个分裂嘅角度又好，你嗰个巴勒斯坦以色列都好，其实系你西方世界搞出嚟噶嘛，大佬。点解会咁多咁嘅冲突啫？点解会咁文明嘅冲突啫？就系因为嗰班人觉得，喂，明明我呢个阿拉伯世界，你就要过嚟搞我，你将你基督教嗰套文明。即系好似今日我哋有个网友写噶，你继续十二军东咩十字军东征咯，你睇你搞唔搞得掂中东嘅问题？其实奥巴马系有反省呢个问题嘅，奥巴马系有反省到咧，认为我哋美国系即系有限嘅能力，我已经唔可以做世界警察，但系后屘。出咗 ISIS， 佢先發覺自己唔掂啫嘛，所以舊年開始就去炸啫嘛。 嗱，有一個關鍵要讀一讀嘅咧，就係話咧喺基督教文化之外嘅世界 ，OK， 例如伊斯蘭國同埋成吉思汗嘅蒙古咧，屠殺係佢哋存活嘅意義，仇恨佢哋呼吸嘅養分。佢話對於獅子老虎咧，你唔可能用愛與和平去感召佢哋改食齋嘅，一動物嘅基因係先天決定嘅。咁而家個關鍵就係我哋同唔同意香港同中國嘅文化差異，足以令到我哋需要採取更加接近佢哋本性嘅手段去對付佢哋啦。 冇，我覺得即係有一樣嘢唔同嘅，即係其實大陸咧，其實係冇宗教背景嘅。 唔係，其實陶傑咧，我想答一句先，佢咪講個答案出嚟。佢自己講個答案出嚟啊！佢話你用你基督教文明嗰套方法啊，係不能夠解決呢一個回教世界嘅問題嘛。佢咪答咗咯。你炸完之後，我當嗰班 ISIS 企咗九成，係嘛？連啲細路仔都殺埋啦。你覺得可以解決中東嘅問題咩？解決唔到，我上嚟光明頂揾你啊！美國佬話。即好似嗰次我问佢咁啫嘛，佢话其实好简单嘅啫嘛，其实有竞争嘅选举咪得，屌我冇竞争嘅选举，我唔通上嚟光明顶揾你啊，屌你吹下水就得、啊，大佬，佢个粉肠即系你又扮才子就得、啊，大佬。 几时 唔系我今日睇完呢篇文，我系好反感 啊， 因为点解你系唔识你扮识，但系你讲得好好听，你讲得好好听，你甚至乎利用埋马丁路德金嚟作为去 justify。你用武力嘅方法，我唔係話唔贊成用武力，但係如果你話用呢一個方法係解決得到中東問題嘅，對唔住，係錯嘅，錯撚曬。 講多次，佢個講法係 不得了。 佢嘅講法係話咧，大家嘅文化唔同，所以你唔能夠用你嘅文化裏面會可行嘅方法去對付文化差異唔同嘅另一邊。 所以你更加唔應該將你自己嗰套價值。加注人哋身上， 但佢唔系讲价值喎，佢讲嘅系武力，武力系 universal 嘅。 你用歼灭咗佢嘅方法， 嗯， 你都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咯。从来透过武力嘅方法解决唔到问题噶。 唔系， 因为我系不能够心悦诚服啊。 嗱，因为我哋都越讲越远啊。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你讲个对话对象咧，即系其实阿陶杰讲呢篇文嗰个对话对象咧， 就系讲讲 共 左交。 其实我哋 suppose 咧，其实系讲紧中共噶嘛。咁你中共系唔会俾你即系感染到，当然。咁我哋亦都唔会话用爱与和平咧感染到呢、這个即系视权力如命根嘅习近平啦，当然系。咁但系我哋可以。即係叫感染到嘅，其實係佢哋自己指紋啊嘛，其實係即係所謂大陸人啊嘛。咁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即係喺雨傘運動期間，有好多大陸人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其實係響應緊呢個雨傘運動嘅，甚至乎已經有好多俾人捉咗啦。咁但係你， 但嗰個好多其實唔係真係好多嘅。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啦，即係其實佢就係、是、其實你問題就係話，其實你香港人咧，而家你對呢班人嚟講咧，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你就係要即係採取一個好敵對嘅一個態度，即係你係全面敵視呢十三億人。第二就是其實呢，你要區分開共產黨同埋中國人囉。咁你香港人嚟講其實係冇選擇㗎。你有冇其他選擇先？ 冇。 咪係囉。咁你會選擇前者定後者呢？ 唔係，但係佢個 implication，即係當然啦，你可以引申埋佢呢一個意識形態同埋觀點咧，喺香港度，但係佢冇講到香港嘅。 係， 佢成篇文係冇講香港，但係佢係有咁嘅 implication， 即 係 佢 imply 咗就話，大家喺不同文明嘅裏邊咧，就一係就你搞掂佢，一係就佢搞掂你。 嗯，係啦， 但係對不起呢、這個才子，對不住，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即係 international order 應該處理問題嘅方法。 嗯。 即係佢點樣鬧嗰啲係叫做左膠都好啦，點樣攞呢個 label 都好啦，